后又不讲话。 好，就是又要来岔题了，因为本来说乖乖上上海论，就上刚刚下课的时候，同学问了我一个对我来讲非常有诱惑力的问题，然后我就觉得说，顺便讲一下也好，就是有同学问说，你说好像同学的问题大意是说，你说庄子的系统跟基督教的系统是不一样的，那基督教的系统要怎么练？我自认非基督徒 ，OK。然后呢，很多很多基督教内部的事情我不清楚。但是呢，我这样说哈，就是人的表面意识要跟潜在意识沟通的时候，也可以借助一个道具，叫做上帝。就是我们内在灵魂深处的那个大宇宙的呼唤，对不对？你称它为上帝也未尝不可啊，是不是？那问题就在于，那个你内在的上帝要把能量或者讯息丢给你的时候，你的头脑是一个接得到讯息的头脑，还是接不到的头脑？所以这又回到庄子的齐物论世界，对不对？那可是呢，有一件事情上面我觉得很，就是非常诡异的，就是我认识的人里面，如果他是一个在基督教系统里面混得很熟练的那种比较虔诚的、很尊敬神、很相信神的人，他的所有的祈祷，无论是在疗愈自己灵魂方面的有效度，或者是心想事成的有效度，都是偏低的。就是他祈祷，好像祈祷他祈祷100次，可能会有0.5次有效那种程度吧，就让人觉得好像他是上帝的弃婴一样。就是在基督教内部的人，我觉得很惨，就是怎么祈祷起来啊，都是那种好像那个彩券要买大包围才能中奖的感觉。到最后中奖，你已经没完全失去信仰了，因为觉得说这样子祈祷，那总会有效嘛，对不对？就每个号码的彩券都买，那总会中嘛，对不对？已经不觉得那是上帝在爱你了。就是为什么一个乖乖的基督徒祈祷的有效率会如此之低？而我认识的人里面，祈祷的有效度特别高的人是小方助教。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来探讨了：为什么小方助教这一个完全没有基督教信仰背景的人，他可以变成一个我认为的很强的基督徒？就是，就是要那种人去搞基督教的系统，就怎么玩都顺。可是为什么小方可以，基督一般的很多级的基督徒做不到？就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差别在哪里？我觉得这是可以稍微说明一下的。简单来说，我今天说了好多次简单来说，到底什么叫复杂来说？换个讲法啊，就是我认为我在小方身上看到的一个比较跟很多人不一样的人格结构，是小方助教的意识形态里面啊，他的意识形态里面没有权威角色这个东西。就像他见到我是叫杰中，他不是叫我老师，他对我也不会有任何尊师重道的行为，但他对我很好，就是把你当做哥们一样的好。但是他对人也没有什么敌意，他人生也没什么敌人，就是很轻松的在活的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因为他没有任何权威角色的概念，所以呢，他在面对权威角色的时候，比如说我是他老师，我是他权威角色，对不对？他就完全把我当作一个普通的朋友、哥们这样对待，就一点都不会敬畏我，或者顾忌我，或者是什么事情需要合我的意，怕我生气，他完全没有这些活动。那当他完全没有这个意识形态所形成的那一大堆行为模式的时候，当他想到上帝的时候，上帝是他很靠近的哥们。就他投射出来的上帝啊，不是一个高高在上随时看你一个缺点就拿打一个雷戳死你的那种东西。就是他的意识形态里面的上帝是一个非常平和，而就是人的内在有上帝，如果他听到这句话，他觉得上帝就是我。就是他的那个内部是非常的没有把，就是他的，我想人经验到的现实都是自己的信念制造出来的，对不对？ 那当你内在的上帝是一个动不动就要惩罚你，动不动就要看不顺眼你，然后动不动就要气死的那种上帝的时候，你跟他讲什么话，你都觉得这句话他会惹到他吧，我大完蛋了，对不对？就说你讲的话，你自己都不相信他能成真了。因为基督教的那个很多很多旧约累积下来那些奇奇怪怪的情报啊，我是觉得我在庄子课讲过这事情，就是说比如说亚当夏娃神话，对不对？我一直觉得它可以当作是一个象征物，就说本来的人是在灵魂的世界永生不死的，那有一天他需要修正一些什么东西，所以他变成肉身人就有死亡了。所以我觉得被驱除伊甸园，那个吃了苹果开始有了自我，开始有了我执，然后变成需要过短暂寿命的肉身人的人生，可能把这个神话套用在这种象征性的符码上是比较适合的。可是呢，如果你把它相信成是一个完全的真实的历史事件的话，那就是有一个王八蛋上帝造了一个伊甸园，然后有一个果子明明应该不可以吃的，然后他没有写立一个牌子说不可以吃有毒，然后就害那亚当夏娃傻傻的什么错都不，就是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果子不能吃，然后就傻傻就犯了，然后就被他表了，就是一开始上帝就是王八蛋，你知道，就是说在本质的设定上面，上帝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东西，就自己这个神的国度管不好，然后责任都在你，然后人类要承受永远的原罪，就是这时候已经混蛋到极点了。就当你是那种虔诚的基督徒，这套你全部都相信的时候，你心目中的上帝，不管你怎么样崇拜他，怎么样祈求他，其实在你信念结构里面，上帝是王八蛋，因为你被表了，对不对？如果上帝够好的话，创造人类的时候就要在基因里面设定他不爱吃苹果，对不对？就是你弄人的东西，他就是爱吃嘛，是不是？然后还放一条蛇去叫他吃，对不对？所有可以表人的东西都准备齐全了，你这个整个系统下，然后又是什么哪一个国家人做了什么事你看不出来把他灭了，然后什么大洪水又怎么样，反正上帝就很难伺候就对了。就是当你的意识形态的上帝是这么糟糕的一坨东西的时候，你怎么祈祷啊？你真的不会相信他爱你啦，在感受上不能相信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没有用。就是你的意识形态的上帝已经被你塑造成那么坏的一个东西的时候，你的祈祷是不会有用的。那小芳他根本没有这套想法，他心目中的上帝是一个非常温柔非常坦率的能量，所以他怎么祈祷都有效。因为像小芳的话，他在中医诊所打工啊，他就常常说：“哎呦，有的时候少阴病喉咙痛嘛，哦，那如果是有麻黄附子细辛汤顺手就拿得到的话，就吃嘛，省事嘛。但是呢，如果没有麻黄附子细辛汤，我也不怕，因为呢，我只要说大宇宙，请燃烧我的小宇宙，打通我的少阴经，好，喉咙痛好了。就是他随时可以像圣斗士星矢一样燃烧小宇宙的，就是。”在他心目中上帝是一个垂手可得的东西，于是在他的现实里面上帝真的就是一个垂手可得的东西，他怎么样都可以祈祷。就像我有的时候要反省什么的，还会想说哦，什么大宇宙请告诉我应该反省什么，然后想半天还想不出来。他不是，他只要一拜托就会想得起来。就是他因为他心目中的，因为我的话是深受权威角色这个念头所苦的人，所以我没有办法像他这个样子。我心目中的神还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存在，不像他就住在隔壁哦，随便就打破墙就抓过来，就是，所以就是说，就是人的信念结构可以影响到他跟这整个宇宙的关系，可以影响的这么激烈，所以一个完全不是基督徒的小芳，在我心目中是最好的基督徒，所以就像这样子的一个，我就觉得现在的那个基督教的整个圣经系统，等于是自己扯自己后腿。就把人搞倒，没有办法跟上帝沟通，然后呢，再告诉人你要信上帝，然后你要拼命沟通。那这样子是一个很代偿的事情，而且你想哦，被那个基督教的系统里面那个邪恶的啊、哦，非常喜欢处罚人的那个凶残的上帝哦，勒索的越严重的人，越会怎么样？拼命在教会服务，拼命去劝人信教，因为他是深深的受到他心目中的上帝的恐吓。他觉得不这么做的话，上帝会很恨他，对不对？那当他的上帝是如此邪恶的上帝的时候，他人生能安稳吗？那真的是灾祸连连啊！因为他的上帝太坏了。所以像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就稍微提一下了哦，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更高层次的存在，抱持着什么样的信念，我们就会惊艳到什么样的上帝。就每个上帝都是个人的私有物啊、哦，所以。 那我觉得像小芳那种根本没有什么概念，就把他当好朋友，然后随时可以燃烧小宇宙的人，我觉得是最幸福的。那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然后呢，我们上次讲到半夏这种啊，把身体里面的那个死水，好像一下子就转移到什么地方，转移到膀胱丢掉啊。这个效能其实在现在的医学界啊，有一个地方倒是还蛮好用半夏的，就是如果你身体里面的有毒物质啊，是像是黏黏稠稠的痰水的时候，半夏可以帮你把那个有毒物质排掉。那代表性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比如说有些老人家哦，到西医院去做心导管手术或怎么样的时候，他们要打定影剂还是显影剂。那个显影剂呢，有的时候医生帮一个老人家，比如八十几岁的老人家打着显影剂啊，然后做那个手术或怎么样，做支架或怎么样，做到一半，医生说不能再做下去了，因为这个显影剂再继续打下去，那个人会肾衰竭，对不对？就是说，因为他对于不够强的肾脏，怕会有这个伤害性。那种黏黏的显影剂刚好就是半夏主打的范围，也就是如果在西医院啊，家里面有长辈或怎么样，在做什么检查的时候啊，打了这个显影剂，那你怕他的肾脏受伤的话，大概就抓个三钱的生半夏，然后切几片生姜，煮一锅汤，也是淡淡的，没什么味道，这样喝下去的话，那个风险就可以低很多，因为那显影剂刚好是半夏管得到的范围。哦、所以就大概说一说，当然现在西医院也是很妙了、哦、就像显影剂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是把你推进去做那个做扫描之前、哦、会忽然拿一个那个类似那个童话寓言故事里面那个金斧头银斧头的单子来给你，就是他会说，哎，这位、啊、先生或者女士，你现在有两个选择，你可以用健保支付的显影剂，但是这种很毒，很容易肾衰竭，你可以用自费的显影剂，要多加2000块，但这种比较不毒，肾脏比较安全。那你要哪一种啊？现在签，然后就是在把那个人推进去的当下，拿一张单子问他哦，像西医院很可爱，就是很可爱的、啊，就是就让人惊艳童话故事的选择啊！你要金斧头还是银斧头还是烂斧头啊？那我觉得如果那时候不小心签错了，你至少还有半夏生姜汤可以喝一喝啊。那这是一个就是可以稍微就是事后补救的方法，因为你只要做完了检查赶快喝的话，肾脏还护得住这样子。当然这也只是随便举一个例子，就是那个身体里面黏黏的湿湿的东西啊，这种层级方面，像其实完全是像水一样的液体状的那种死水是半夏管，那如果那个东西、哦、已经开始粘稠到有一点牵丝了的时候，是生石膏管。生石膏，所以呢，伤痛警方里面有一个、哦、治疗心脏病那个血管堵塞非常强的方，叫做木防己汤，那里面就是要用到生石膏。那个生石膏哦，那个祛痰是去所谓的祛痰是去除你血管里面已经开始阻塞的那个黏住的那些油。那如果生石膏去的这个牵丝痰还那个痰变得更粘稠了，已经往果冻状发展了，就是不要说果冻，因为果冻状的痰是牡蛎壳，然后比果冻状还更硬一点、更粘一点的那个是什么管呢？是芒硝。所以木防己汤的加减法就是，你如果用了生石膏那么重的下去、哦、没有效，你就改成用芒硝。所以这是溶解身体里面已经水里面已经开始结块的东西的一些、古方派的最基本盘的技法、啊、技术方法。所以跟大家先大概介绍一下，反正以后一位位要讲还会再看到、啊、所以不记得没有关系。半夏就先讲到这里，那接下来呢，讲到茯苓这一味药。那么茯苓这个东西呢，从土里面挖出来的时候啊，是去掉皮之后，里面就是白白的一坨。然后中药房卖的茯苓通常都是切成薄片的，对不对？所以就看起来很漂亮的白白的薄片。那茯苓是什么东西呢？茯苓是一种长在松树下面的一种菌类。 那所以呢，一棵松树下面能够在松树的根旁边寄生的那种香菇类的东西哦，那叫做茯苓。那这个东西其实寄生在树根底下的菌类的东西呢，其实菌类的东西都有类似的药性哦，比如说。以西医研究来讲的话，就凡是菌类的东西都有所谓多糖体嘛，对不对？所以说哪一种多糖体可能对人体的哪一个系统比较有影响，这样的说法。那在学习经方的时候啊，茯苓的对比物呢，我们叫做猪苓，就是说猪苓是一种另外一棵树啊，这个树是枫树，茯苓是松树下面的寄生菌类。那猪苓是枫树下面的寄生菌类，那枫树下面的寄生菌类呢，看起来就很丑，黑黑的，小小的，像猪大便一样，所以叫猪苓啊，像 猪大便。那像苓这个字哈，猪苓猪苓，苓这个字其实是这个字，这什么？上天下雨，对不对？一滴一滴滴下来。那如果上天丢下来的讯息有一个通灵人可以接住的话，就是这样子，对不对？那这个，那上天滴下来的雨，对不对？那这是什么？猪的屁股下面滴下来的东西，就猪大便嘛。好，所以猪苓的意思原来是猪大便的意思，就是枫树底下可以挖到像猪大便的东西。那么，然后呢？竹子底下也有寄生菌类，竹子底下寄生的菌类呢，叫做雷丸。因为我们中国人认为竹子的结构上是属于震卦，那震卦所产寄生着一个属于震卦的能量，产生出来的这种小菌类呢，就是雷所聚集出来的东西，叫雷丸。那雷丸的功用就跟茯苓、猪苓差很远，雷丸的功用是打寄生虫，就你肚子里面有寄生的东西，就把你电死啊，这是雷丸。那当然，这种菌类的东西呢，到今天还很红的东西叫什么？灵芝，或者是冬虫夏草。冬虫夏草算不算菌类啊？那有叶子，对不对？还是菌类？对，那灵芝跟冬虫夏草是一路的，对不对？那现在就当做健保食品。那至于说冬虫夏草跟灵芝哦，在古方的世界要怎么用？老实说，不知道。我想哦，张仲景这个人是一个很喜欢用便宜药材的人，那种太稀罕的都不要管他。就是你能够用便宜的药材解决的事情，不用往贵的地方发展嘛。这是张仲景的一个比较基本盘的手法原则哦。那所以像灵芝、冬虫夏草这种东西，我觉得简单来说，大概一定会有的效果就是什么回复青春、增强免疫力吧，对不对？那只是因为都很贵嘛。所以你要看看一两青春多少钱嘛？那如果一两青春很贵的话，还不如睡觉，也很保养，是不是？就是慢活就可以保养的话，你就不用花那么多钱嘛。就像是你说，说是很滋润肺部的这个什么燕窝，对不对？像那个宫廷剧里面啊，谁的肺不好都要一直炖燕窝，是不是？那燕窝你说有没有效？我不能说它没有效。可是呢，我觉得如果你的肺不好哦，用便宜药材给它护个七七八八的话，那就解决，就是剩下那个半成一成的不舒服，反正你自己多散步就好了，对不对？你就不用吃到那么一个仓库那么多的燕窝了。因为比如说你燕窝哈，我随便讲，如果一个人他是肺痨，他的肺被结核病哦已经蛀坏了，然后随时处在潮热的状态。然后他的整个肺的功能已经很惨烈了，那你说这样的，你说结核病是富贵病，对不对？所以呢，要吃燕窝来修补。那我是觉得哦，不能说没有效，但是燕窝要修补到一个结核病的话，6000万跑不掉吧。尤其现在燕窝假货很多，你知道买到真货是很贵的，6000万。那你觉得站在我们坑令的家庭主妇的立场，我们要花这6000万吗？告诉你不必，因为可以用那个别的方法来代替这个疗效。就比如说 因为燕窝是燕子在辛苦嘛，对不对？那我如果说燕子你不要辛苦了，我自己来辛苦行不行啊？可以的，就是比如说像广东人的广东粥，对不对？他那个比如说一碗米大概要放16碗水吧，就是那16碗水烧到滚了之后才把米撒进去，然后就让它一直滚一直滚，这样一大锅水，然后它这样一直滚一直滚，它就会扒底，对不对？所以你因为怕它扒底，你也想拿锅铲这样刮刮刮，所以很累。那一个对的广东粥大概要煮到6个钟头，就是那么一大锅水煮到剩下这样一点点粥这样子。那但是你煮到6个钟头的时候呢，煮到最后期，因为火水越少，你火就越小嘛，对不对？到后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那个粥的表面开始浮上一层皮，有点像油皮的那个粥皮，就浆糊干掉那种感觉的东西。那一大锅粥，你花6个钟头就只捞上面的一层粥皮，每天一碗粥皮，那效果是完全不会输给大量的燕窝，就是大概1个月的粥皮去修补这个肺哦，就有6000万燕窝的效能。所以就是你可以用更容易的方法，或者像是孙思邈修补肺部的方法是用合欢皮，因为合欢这种树啊，据说树枝靠在一起就会粘起来，所以它有特别的那种组织长在一起的效果。所以孙思邈是主张用合欢皮，那在他的书里面叫做合欢的名字叫做黄昏，因为到了黄昏，相亲相爱的东西就会靠在一起，叫黄昏夜合者，夜合就是合欢，晚上会合起来的。所以就是孙思邈就会用很廉价的合欢皮来修补肺脏，而不是用那么昂贵的燕窝。所以在我心目中就觉得灵芝啊、冬虫夏草啊不是不好，但是呢用药嘛，无论如何是对症，就他们像是我觉得灵芝或者冬虫夏草像是很强的强壮营养剂，可是我会觉得说阳虚的话有附子嘛，自律神经失调有龙骨牡蛎嘛，对不对？那些都是便宜东西。那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个人他真正的身体虚损的那个点，然后就非常精确的用药的话，可能是可以不用花到那么多的钱的。而且有很多时候我觉得都是浪费了，糟蹋了。就比如说你看到人生病就送他燕窝，然后什么白兰氏燕窝这么6个玻璃罐，我觉得你没有任何意义嘛，对不对？你要他吃燕窝，如果是白兰氏那种稀释度的话，大概6000罐吧，撑死他。对不对？就是你6个玻璃罐，你是一丝一丝，这真是一丝一丝啊，虚情假意有个限度好不好？就不可能有疗效的吧，对不对？因为那个做燕窝的工厂，他们说100%的燕窝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一罐燕窝里面就用真的燕窝，然后那一个白兰氏基金那个玻璃罐里面用的真燕窝的量是多少？就是我的小指甲的指甲剪成7片的1/7那么大，就剪成7片了，1/7片我的小指甲那么大的燕窝，做一罐，因为有那么贵，啊？它的胶质有那么多吗？不可能吧，是不是加洋菜粉啊？还看得到悬浮物，它不是液体哦。那个悬浮物到底怎么来的？甲鱼翅吗？就是我觉得因为你如果那个悬浮物都是真燕窝的话，那一罐价钱不得了的耶。对，不可能每个超市上都有的耶。所以就我们这燕窝我们就放过它好不好？你看燕子吐口水也很辛苦哦，就让它有个巢吧。因为事实上就是说你好好的花点人力哦去做粥啊，每天喝也可以，不然它合欢皮这种比较粗的药随便吃一吃也会好一点。但我不是来说不是肺结核啊，合欢皮是指一般的肺的发炎，细菌型的发炎，所以那是另外的。那另外就是说像现在这年头也很流行吃木耳嘛，对不对？那木耳的话用来洗刷心脏血管还是有用啦，所以你喜欢喝的玩意自己多煮一点喝我也无所谓。那像在中药领域里面呢，还常用一种还常用一种菇类哦，就是日本人叫做 maitake。 maitake 那或者有一个另外一个翻译的名字叫做灰树花。为什么叫灰树花？就是这是一种哦木耳类的东西里面最凶狠的一种，就它寄生在一棵树上面，那树上面长满这种木耳，然后长到那棵树整个都灰掉枯掉， 就是这是一个让树整个枯灰掉的一种花，就是它寄生一个树，把那个树抽到什么都不剩。那这种非常凶狠的啊、哦，那个孤孩子在跳舞啊，就是他把树欺负死，他很开心哈、哦。那这个日本人在用中药的时候，拿这个当什么？癌症的引经药，就是尤其是用在淋巴癌吧，就那种治淋巴癌的药，比如说十六味硫气饮之类，里面再加一大把这个麦他可以，居然还因为它的个性太像癌了，所以就用来把药性引到癌里面去啊，这是另外的用途。那么我们现在讲回这个茯苓猪苓啊，茯苓猪苓都没有毒，雷丸就颇有一点毒了。当然我们用西方科技的那个生物分类法，大家都是什么不同科不同种的香菇了啊，他们各有他喜欢寄生的树。只是呢中国人的这种本草哲学的领域呢，就会说树木来，以树木来讲哦，气啊，树的气很有阳气的是松树，那很有阴气的是枫树。那所以茯苓呢，它跟猪苓虽然同样是在调理人体里面的水分，可是茯苓作用的是水在运行里面那个运行它的能量的那个面向，而猪苓呢是在处理那个水哦，比较是有形的水的那个面向，在仲景方里面当然是常用了、哦、我现在只是多讲一点那种中药学的童话故事方面的议题。那中国人他怎么样去采取这个象征物呢？中国人是这样子认为的，就是能量的世界属于阳，对不对？物质的世界属于阴。那我们中医学家看待人的那个一生的命运这件事情呢，就会说，如果一个人他的生命状态是能量阳很够的，那么他的人生就会比较顺畅，比较能够心想事成啊，或怎么样。那如果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他的生命能就是这个阳的部分不能够控制住物质世界的现象，那他的物质现象就会怎么样？出错变康。那这些物质现象阴的世界，你的阳的能量不能管好它的时候发生的现象，我们中国人统称劫数，在劫难逃的劫数。就是中国人的观点是说，结束是因为你生命中的生命能不足以统御你生活中的这个人事物的现象。那也就是说，当一个人阳气很够的时候，他不太容易受到这个物质世界的影响，就是有别人对不起他，他也可以不生气、哦、或者是有什么事情 来刁难他，他也可以从容的应付好。但如果他阳气不够的话，就会很容易妥协，很容易被这个物质的世界影响。那这样的一个哲学上的论点呢，以树木来讲的话，那我们中国人就觉得说松树这个东西是不管四季如何变化，它差不多就那个样子，对不对？就不如何受影响的，所以它的生命的质地一定是阳比较多的。那相对于松树的反面就是枫树，因为枫树这个树是太容易被物质环境影响了。枫树这个东西是什么？天气一变叶子就变颜色，对不对？然后动不动很快的乱长一堆叶子，然后动不动就落叶落一大堆，是不是？只要气候变它就变。然后中国人还认为说那个《倩女幽魂》电影里面那个树精姥姥一定是枫树变的，因为那个中国人的树木里面啊、哦，在《本草书》里面有记载的那种会变妖怪的树，大概就是枫树了。因为中国人说枫树这个树、啊、它随着环境变化的那个情况实在太严重，说是下一场大雨之后枫树的树根可以暴涨几尺，这样子就是雨一大我就来长树根，然后没有雨啦枯萎，就是完全就是受到这个物质世界的现象的影响，所以这个树的能量是完全属于阴的这一边。那当然像这个阴阳之说，对不对？像之前我在那边网络上面说什么哎，可以喝天门冬酒啊什么的，因为天门冬也是那种能量世界的叛逆小子，就天门冬这个植物是它的那个阳气是不但阳气重而且是叛逆型的，就是天门冬是这样，它在北方的地方啊、哦、是开花然后结果。那我们一般来讲是说一个植物啊、哦、是那个在天气暖的环境才会比较开花结果吧，就怎么会是在北方会开花结果呢？在南方的天门冬是不开花直接结果， 那他我用你不开花，你没有花粉受精，你怎么结的果？那不知道，他自己爱结就结，就是这个很叛逆，就是简单说，你天气冷，你让我不开花，对不对？我偏开给你看。然后呢，如果天气暖，你对我很好，说北风跟太阳嘛，对，太阳来说，你可以开花，说谢谢你让我心意，我收下就好了，不开了，就是这种，你来硬的，他就跟你来硬的，你来软，他就跟你来软的这种东西，所以天门冬他的药性就走到另外一路，就是你来什么，他就跟你来什么，就是变成那样子，另外一个奇怪的故事啊，就是另外一个哲学范围的，另外一个童话故事一样的哲学。那所以在这样子的对比之下呢？茯苓、猪苓，因为它们都在树的那个底下泥巴里面生长，而切开的时候，里面都好像干干净净的，没有怪味道。所以中国人的象征物的想法，就会觉得说，它一定是泥巴里面那些脏水什么，它把它推到外面，对不对？所以它可以保留水最纯粹的好的部分，把不好的水丢掉，大约都有这个药性。所以茯苓、猪苓都是祛湿的药、利水的药。那只是呢，茯苓呢，它的那个。它所引导的那个水啊，像我之前讲到膀胱经的时候，不是说人的背后好像有一个命门之火在烧水，对不对？然后这个水晶之气这样子绕上来，那茯苓它会动到的，就是这个能量上面的那个水气这样一路。那猪苓动到的呢，是有形的水，就是人的好像淋巴管里面那些淋巴液这样往上面钻的那东西，所以我们说的是。猪苓它管的水是三焦水道里面的水，所以它们在动的东西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大约的分判呢，我们就这样看待。那当然，张仲景很多方式都有用到啊，就是有的像什么有一个猪苓汤啊，特别要强调猪苓的话，应该是它的那个有形的水啊卡得比较厉害，所以药性比较侧重到猪苓那个方面去。那么茯苓。有一些江湖传闻，我不知道该信还是不信啦。就是说，因为茯苓这个树木根部的这个长出来的东西啊，哦，对了，如果茯苓啊，它是这个茯苓是刚好抱住一个松树的一条根在长的话，那这个茯苓的心子不是就一节树干嘛，对不对？那里面的那节树干叫茯神呐，神仙的神，就是茯苓里面抱住的那一段松树的根。那个药性比较是在宁心安神这方面。那你说茯苓能不能安心？张仲景很多治心乱的方都有茯苓，所以从某个象征符号来看，好像就是说有一些扰乱心神的阴邪盘踞在胸口的时候，好像以一个象征符号的立场，它可以让这边变得比较干净。那这个部分的药性，我觉得以后要拿。现成就是实际上有效的方剂来看哦，才比较能够看得出端倪，因为这个药性有一点太暧昧。那但是，然后呢，因为茯苓寄生在松树底下，有的时候啊，它的那个菌丝哦，会钻透那个松树的那个树干，然后在松树的那个上面哦，长出这种小香菇一样的东西。那这种底下的茯苓钻透一棵松啊。长上来的那个茯苓苗啊，中国人叫微喜枝。那微喜枝啊，其实因为很少有，所以也不太在意什么药性，大家就已经是灵芝等级的东西了。只是因为它有这个性格，所以后来中医的世界里面，茯苓的药性多出了一个，多插出了一道，说这个东西治什么？治秃头。就是说它能够把你的肾气引到头顶去长毛。但是我觉得用过的人都是说有的有效，有的没效。尤其现在茯苓哦，都是那种人工种植的居多，就是那种包那个真空包还是什么包的包子，这样撒一撒让它长。就是如果那个本来就是力道孬孬的茯苓哦，你种在松树底下3年5年都长不出微喜枝的，为什么种在你身体会长出头发？就是有时候是有这么一点药性啦，但是因为不充分，所以呢，我也。不好意思推荐，因为很怕同学说我已经吞了5斤茯苓粉了，那头上这不多了3根5根毛啊，就是不划算。那我是觉得，说不定这头毛的问题还是要另外看哦，是不是有同学提问，但有问到秃头的问题啊？哦，那个是大灾问，对不起，以后有机会再讲，因为那个啊，什么东西？你是二价龙母汤。 的结构，然后呢，有效吗？我说，是有效还是没效？没有，那个是治掉头发，不是秃头。桂枝螺母汤加碱味，那个是治掉头发。这样哦，要换路子，因为哦，桂龙母是一个非常会药证相反的方，就是只要这个人的体质挂到柴龙母，桂龙母就会被打出，就会被提出来，所以要另外考虑。多半的换法是换柴龙母，就柴龙母要吃到你吃桂龙母都不会有反弹才能吃桂龙母，就。但我不敢，因为我跟你们不熟哦。详细部我不清楚，说不定根本连桂龙母都不对症的。就是你如果根本不是这一路的话，吃也不对。但是通常桂龙母会反弹的人是要吃柴龙母，先把那个把桂龙母剔出来的那些东西都清掉才行。就是因为你如果情绪面还有太多垃圾累积在那边的时候啊，你直接要提振副交感神经提不上来的，就先要把垃圾都铲掉才行。那这个，所以茯苓治秃头的事情，请容许我存疑，因为有人吃了有效，还有很多人吃了没有效，所以我治秃头的方法，我比较喜欢用桂枝汤系的药物去加味了，就是桂枝，那是清朝黄元玉的方法，它是用桂枝汤结构里面加一点生地黄啦，加一点薄叶啊，因为松叶、薄叶都长得很密嘛，看起来像头发，对不对？就加一点生地黄，加一点薄叶啊，然后这样，因为是桂枝汤结构比较能够活化那个皮下血管嘛。然后再加一点滋养头发的药，什么女贞子啊，什么的，就自己挂一些，那反而会比较有希望有效，但是也只是比较有希望，因为呢，秃头这个事情哦，真的年纪到了四五十岁以后，对不对？你基因如此，所以就秃了，这怎么看都是正常现象。就我觉得吃药是要修正你身体的异常现象，那如果你根本是很正常的就秃了，这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这个没有异常在那里，我不知道怎么修。没有坏的东西怎么修？那比较需要修的哈，是那种好像才30出头，然后中间已经一大块没有了，没有头毛的那种。但是30出头中间有一大块没有头毛的那种，对不对？有一次莹莹跟我讲说，我认识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都是郁郁不得志的不得了的人呢。像是不是他们郁郁不得志所以才秃的？那个跟吃药有关系吗？那？我不敢说这是绝对啦，所以把责任推给莹莹，说是她说的。那， 我有认识这样的男生，可是他们家就是这样。 遗传如此就算了嘛，对不对？那就不用管他，遗传这样都没关系了。 超年轻就是。 玫瑰有用吗？就是这样，像热下寒造成 如果有症状。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他那个上热下寒、寒热错杂的问题，那雾眉丸就有用。就是主症框对了就有用，因为重点方不是在看你有没有头毛，是看你有没有主症框，对不对？就是要找主症框，就是你主症框对了的时候，说不定是意想不到的方让它有效，对不对？就是这个秃头这件事是跟着什么主症框的，你就调那个主症框，不是调那个秃头。那茯苓的话，我觉得我们单说它的最纯粹的药性啊。就是你茯苓一入到肚子，其实茯苓的药性，我觉得最主轴的药性呢，是作用在小肠。就是说，我们人体啊，其实有大量大量的水分，就口水啊，或者喝下去的水啊，是由小肠吸收的，而不是大肠。其实到了大肠的时候，那个食物里面那个渣渣里面的那个水已经被吸得差不多了，大肠只是做最后一点抽干的工作而已。就是绝大部分的水都是小肠在吸收，那所以用了茯苓啊，也不知道里面的是什么多糖体还是电解质之类的东西，反正就是能够很促进到小肠吸收水这件事情。那么小肠把人的水吸收掉了，当然就比较不会拉稀了，对不对？那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哈。就是人体在消化水这件事情是要费力气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做经方的，一直在强调水毒这个问题，对不对？你水喝太多的话，会耗你的元气。 而小肠因为负责最多的水吸收，所以它也就在这件事情上面是最劳累的。那么小肠在中医的表里系统里面跟心脏是互为表里的，像人类的身体心脏是41度多的体温，小肠也是41度多，就是其他地方都只有37、36度这样的，但是小肠跟心脏是41度多的，是人体最热的两个地方，所以这也是人体最不会长癌的两个地方，因为癌细胞喜欢生活在39度以下的环境，其实它喜欢37度以下的了，就39度以下癌细胞懒得活了，会觉得活那么辛苦不要长了，所以就小肠癌跟心脏癌是最少的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小肠的能量哦，其实是要从心脏的能量分化过去给他的，所以一个人的过日子的时候，小肠越疲劳的时候，他的心脏其实就越虚哦，这是一个表里关系。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常年是处在小肠哦，每次都要吸收很多水都很费力的话，他的心阳就会虚掉，那心阳虚掉呢，有时候会呈现的是肉体的那颗心脏的心脏病，但是更多的时候他就是中医说的形而上的心虚，就是这个人容易心乱，容易心慌，容易散神，这样的一个状态。可是呢，茯苓这味药一介入的时候，你小肠忽然变轻松了，那小肠轻松了，他的提款卡的另一头那个心脏也就轻松了。所以茯苓虽然实际上是在帮小肠，但是到结果论的话，它是很护心阳的，就是心脏的阳气比较不被耗损。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呢，很多的茯苓剂哦都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比如说那伤痛警方里面有一个方法，茯苓的药性发挥的淋漓尽致的，就是用另外四味药来陪伴它的这个五苓散。那这个五苓散你如果吃下去了，小肠真的会轻松很多，那小肠轻松很多之后，你的心脏也忽然觉得，就你的神志方面也会觉得轻松了、哦、所以这样的就是，也就是我要说的是，中国人认为说茯苓、哦、可以什么治口渴啊，可以很多的主治都是治疗那个安神。那当然你说治痰有没有用，能够代谢水的药多多少少都治得到痰嘛，对不对？所以那种哪里卡到哪里咳嗽那都不用管了，那治痰的药就治咳嗽药本来就常常有茯苓，所以这个是自然而然就会有的药性、哦、那至于说利小便啦，或者是治疗口干，因为茯苓引导水去它该去的地方，所以这种水没有到所以嘴巴干，那我们用茯苓去引导这个水的话，那是非常单纯明快的药性。当然无形的水气由茯苓去帮它指路，有形的水气呢由猪苓去负责疏导，所以五苓散里面的话是茯苓也有，猪苓也有。那五苓散最清楚的主症就是口渴又尿不出来嘛，口渴尿少就吃五苓散，这主症况太简单了，是不是？就是你尿不出来是好像你的身体水代谢不掉，对不对？可是口渴是你的水去不到该去的地方，所以这两个向度的问题都存在的时候，那五苓散一定是丢下去了。但是这个五苓这样的一种五苓散症，其实以今天的这个科学化的医学来讲，其实是说你肾不好，是说肾不好。可是不管它，反正五苓散的结构，五苓散真武汤结构都是水啊，从一进去到出去，所有的每一关都帮你修一下了。所以就一整路都有修到了，所以五苓散在药性上来讲，我们今天常常当做肾脏病之后的那种很温和但是还蛮有效的保养药啊。所以因为那个五苓散以后再讲啊，因为主治太多了，所以今天不急着说。那么至于这个苏啊，这个地方的苏这个字啊，因为神农本草经里面没有苏，那这个地方只讲苏的话应该是苏叶吧，因为它后面有说其子有良，后面才讲到苏子、啊、就是我们一般叫做紫苏的这一味药，就苏这味药不是很重要，我大概讲一下，就是苏叶的效能是把你的那个塞在肺的气、啊、降下来，那苏子的效能是把塞在肺里面的痰往下面降下来。当然张仲景要降痰的话常常会用到玄附花这味药，所以苏子用的几率是在古方世界比较偏低，因为有别的药，那这个年头的话是玄附花品质非常差，所以有时候用回苏子也是可以的。那么也就是说要，因为我们现在在讲半夏厚朴汤嘛，对不对？就半夏厚朴汤的结构里面有痰的话，半夏帮你去，有一些痰要用茯苓把它稍微抽干一点，然后气往上冲的话 我等下堂课才来讲结构啊，有升降有疏，把这个气降下来。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后代方哦，很多治咳嗽的方里面都会挂一味苏叶。那这件事情就是以后教到咳嗽篇要跟同学细细分辨的，就是有的时候那个咳嗽是完全就是气往上浮的话，苏叶很有效。但是掺杂一些痰，掺杂一些其他寒热的象度，就要用别的药。所以咳嗽，我们说治咳嗽有点琐碎，但是一味药味要认清楚了，倒是不难啊。所以就大概讲到这样。那我们开古方的话，其实用到苏叶的机会是非常少的。那苏叶我们今天好用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医的传统都是说苏叶啊是解那个鱼虾蟹的毒啦。就是如果比如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去那个海霸王啊吃那种海鲜大餐，那那么多十几二十种甚至五十种的那个鱼虾蟹，你也不知道哪一只不新鲜，对不对？那可能会吃到不新鲜的鱼虾蟹的时候，那你就吃一点苏叶，就可能在烹调的时候丢进去也可以，事后嚼两片也可以，那这样的话会比较安全一点啊。今天的苏叶我觉得日常常用的大家在这地方，那不好意思下课时间到了哦，那下次我们再讲主结构，然后可能可以有希望讲到小建中了吧，哦，希望啊。